前进，我们会转，因为心中燃烧着热情，冒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如果一路有欢笑有迷乱，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而你的眼神是不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80年代原唱周峰所演唱的一版《梨花又开放》。这首歌曲的曲调呢，其实来自于一首日本歌曲，但是呢，被重新填词之后，变成了一首非常好听耐听的思乡曲。也是在近几年，通过一些电视节目，使这首歌呢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 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望着偶像，我攀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遥遥洁白梨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是我难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的曲调都是非常舒缓的，希望用这样的一些歌曲呢，带给大家一种放松的心情。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是呢，是属于那种伤感的情歌一类。它来自于梁咏琪2006年发行的专辑《给自己的情歌》当中。而在这个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啊，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原来爱情这么伤》，都表达出了歌手梁咏琪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恋爱之后自己的一些感悟。所以呢，凡是有过感情经历的人，听起来也会产生一些同感。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原来爱情这么伤》。 却感觉不到天亮，东西吃一半，莫名其妙哭一场，我忍住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也与你有关，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我日月其实全帮不上忙，以为会习惯，有你在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输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假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说的是伤后却阵脚大乱，只想变得坚强，强到能够去忘，无所谓悲伤，只要学会抵抗，原来爱情这么伤，原来爱情是这样，

种相见不能见的伤口，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在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之后，让我们来听一首从歌名到词曲都蕴含着一种浪漫气息的歌，叫做《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来自于原唱周志平。 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事，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 春的流星。 就算有 周慧带来的一首《约定》，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非常美好甜蜜的爱情画卷。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张明敏1982年的一首老歌《陇上行》，而这首歌会把我们带入到一种非常美妙的秋日美景当中。 我从陇上走过，陇上一片秋色，枝头树叶轻缓，风来声瑟瑟，仿佛为季节讴歌。我从乡间走过，总有不少收获。田里稻穗飘香，农夫们收割，微笑在脸上闪烁。蓝天过了过，点缀着白云几朵。若是有你同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若是有你同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已故歌手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出的一首《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是为《仙剑奇侠传》的剧中女主角林月如而作的。每当听到这首歌呢，会让熟悉《仙剑奇侠传》的人呢想到女主角林月如，也会让很多的歌迷想到这位优秀的歌手阿桑。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一直在惊喜，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马上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来听这首追忆过去青春的《恋恋风尘》，让我们透过老狼那种充满故事的嗓音去感慨，去回忆。 的白雪忧伤还能上等，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 生最初的迷惘。